刚刚结束端午假期的你啊，昨天晚上有很多朋友呢是开着车回到了北京，那也是遭遇到了我们每次小长假的时候都会有的这个我们的高速路上的一个大堵车的状况。那今天还是要回到工作岗位上，不过呢昨天堵车回来之后还紧接着又看了一场凌晨比赛的你呢，相信一定会被这一次的绝杀给惊艳到哈。 嗯， 昨天晚上呢是被号称为天团出没的两大战队，也算是世界杯最后两个大佬亮相出场了。 对，昨天这两场比赛呢应该是英超球迷的盛会了，因为呢这个英格兰队自然不用说嘛，对不对啊？ 嗯， 号称史上最萌的三喵军团，因为他们自己本来说是三狮军团，但每每的大赛的当中呢有不给力的表现之后呢，别人就说他们是三喵军团。 我不发威，你当我是喵啊。 但是昨天这场比赛呢，我觉得三喵军团呢再次体现了快乐足球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快乐足球？就是上半场狂轰乱炸，但是只是打了一个一比一平。 对， 下半场呢是围攻了久攻不下，而且你觉得已经没什么希望的时候，哎，结果比赛快结束的时候别人又进了一个球。 是，我们有两个版本奉送给球迷朋友哈。首先真球迷呢注意听郭鹏那段，伪球迷呢注意听我这段。凌晨两点突尼斯对阵英格兰是一比二的一个结果哈。 嗯， 那昨天晚上11点呢还有比利时对阵巴拿马队，那两队呢是打成了1-0。然后更早一点的时候呢还有另外的一场比赛，也是我们亚洲军团有出场的这一次哈。这是 亚洲军团那次是1-0、 哦、对是1-0，不好意思， 我说我昨天看的不是一场球吗？ 是一场， 是 我要搞乱了。 比利时那场比赛呢是打出了一个开赛之后的另外一个大比分，3-0哈。 嗯，那么亚洲军团跟大家解释一下吧，这是韩国对阵 亚洲军团是韩国对阵瑞典队。但是呢在全场比赛呢其实韩国表现还算不错，但是最终呢是因为这个视频裁判的帮忙， VAR 最终呢是这个让瑞典队呢老将是打入一粒点球，最终呢是非常遗憾的，韩国队是0-1输予了对手啊。 嗯，所以你看看早上我们要给大家提供两个版本，一个真球迷版，一个伪球迷版。所以你看今天真球迷你要不要给我们来点科普性的一些活动？ 对，今天我觉得其实就是比较明显了嘛。今天其实就是我跟靖宇呢在整个端午小长假的时候，我们俩相约有一场 battle， 对不对啊？就是我们俩觉得我们俩自己也得下场来踢踢球，但我们俩的方式呢，就是在早音乐秀节目当中各自带领一支战队来举行一次 PK 赛，是不是？ 不行，你觉得对我这种球队，我觉得应该天气啊什么的状况都对我有一些影响，比如说草地软不软啊，会限制到我的发挥，所以我希望来关注一下今天6月19号天气状况。 天气热，大中午别在外边乱跑。 天气凉，要记得穿秋裤。 天气变了，要当心花粉过敏。 哎呀，你们别唠叨了，好烦呐！ 不厌其烦的关心背后，是我们满满的爱。早安预秀，天气早知道。 好了，关注一下早晨5点的南翔观象台的气温是23.4度，今天是多云到晴天的天气，早晨有点轻雾，随着气温升高呢雾气逐渐会消散，白天最高气温是33度左右，天气呢还是显得比较闷热的，而午后呢应该会减少一些户外活动时间，请大家来注意防暑降温了啊。 嗯，我们再来看一下具体的数值。哦哟，早上5点起来就23.4度，那中午12点该有多少度啊？ 哦哟， 最高气温33度啊。那多云转晴的天气，早晨是有轻雾的，最小相对湿度只有20%，要注意补水防晒了。 嗯， 夜间呢是晴间多云的天气，南转北风1到2级，风力也是比较小的，最低气温也有20度，最大相对湿度是80%。 对啊，那总体来说呢，我觉得这个湿度确实是比较感人。这两天呢，在北京已经开始有一点点桑拿天的感觉了哈。虽然温度没有那么高，但是总体来说体感的感觉是比较闷热的哈。 好吧，我觉得天气适宜，我决定跟你 battle 一场。 适宜， 天气可以，我待会儿就查看一下草地的状况啊。 好好好， 我先来召唤一下我的几位大将。那今天早上的签到前十名，不知道有多少位愿意站到靖瑜的战队当中啊？今天我依然是红队，那么郭鹏是蓝队。来看看签到前十名，第一名勇哥，第二名雪莲。第三名是苹果橘子柿子，第四名是高涛，第五名是莎莎。 嗯，来看一下，第六名是纪大人，第七名是天池，第八名是阿乐，第九名是 Sophia， 第十名是 A。 那今天呢天气既然这么适宜，而且呢上一次呢好像我的这个战队跟你的 PK 赛当中感觉是吃了不少的亏，那么今天来到了主场，我觉得真球迷们一会儿可以 PK 一下蓝队了。 其实今天呢就想跟大家来玩一个游戏，那就是真伪球迷大 PK。 因为世界杯这场盛事嘛，可能我们平常没有在看英超啊，没有在看欧冠呢，但是我们也想加入到这一场盛事当中，所以作为伪球迷的红队和作为真球迷的蓝队想进行一场友好交流。 嗯，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呢是真伪球迷大 PK， 我最想对对方说的是，我觉得这不是对对方说吧，是对对方准备来说出很有气质的话吧。 就是我想要更懂你一些啊，我想更懂你一些。

教啊，我们是一场友好的交流。你看刚刚那首歌我想更懂你， 对， 但一勺定乾坤今天真的是有各种听众看热闹不嫌事儿的。那这个我非常喜欢你，但是我选择今天站郭鹏队。 我跟你说，我那天就发现这个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因为我在参加老白的节目当中竟然还有我们的粉丝蓝队在他的节目当中来 pick 我，你知道吗？ 所以老白是不是完全不懂得怎么回事？你们早先又干嘛？ 完全懵了， 抖抖抖！你们现在又在干嘛？ 对，老白说为什么要白队啊？为什么要白队？ 真伪球迷大作战哈、啊！太子说我也很想加入鲸鱼战队，但这次还是加入郭鹏吧，毕竟看了这么多年球 啊。 那你就更应该加入鲸鱼队啦。那比如说呢，伪球迷的必备常识也希望大家了解一下、啊。 鲸鱼，我来问你一下哈，2008年世界杯有没有中国男足？ 中国有中国队吧？我们毕竟去了那么多吨小龙虾。 对。还有那个，还有姚明也没去，你知道吗？这次 姚明没有去啊？为什么？ 我们俩不用这么虚惊上阵吧？ 好吧，就正常一点，毕竟我也没有这么伪了。 但是说实话啊，这个很多人可能确实搞不清楚，意大利和荷兰队有没有去啊？ 应该去了吧，因为他们不是强队嘛。我印象当中，意大利还拿过大力神杯啊。 啊、对，嗯，你说的很对，但这次他俩真没去。所以那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还说到了荷兰国王这次真的还没有什么可 pick 的，就只能跟着王后一起， 王后 pick 阿根廷 队 是吗？还有啊，我想知道的是，哎，我特别看颜值，所以你知道这次我是 pick 德国男模队吗？ 对。 但是我最早让我喜欢上足球的还是贝克汉姆，所以他这次来吗？ 贝克汉姆是吧？ 嗯， 贝克汉姆最近可能比较忙于他拍摄的那些内裤广告之类的事情，就不能过来了哈。 那卡卡、大罗和小罗呢？ 还有，那你是真球迷，你还知道卡卡、大罗和小罗？ 他们这次参加世界杯吗？ 他们这次大罗过来参加了，然后唱了首歌。 唱不踢球 不踢球，不踢球，不踢球。 现在感觉被打压的很没有气势，所以各位伪球迷赶快过来拼口一下好不好？真伪球迷大作战，我最想对对方说，其实我们中间可能存在一些误会。那么在看球的时候，真球迷会不想啊，觉得说，哎，伪球迷你好烦呐、啊，这个你都不知道。但其实伪球迷会觉得说，切，你不就了解一些，我看球看个乐趣，干嘛要那么认真？ 其实我觉得你刚才都还不算伪球迷，因为你还知道大罗、小罗跟卡卡。那天我碰到一个伪球迷问了我这么一句话，他说，哎，这两个队是哪边从哪边攻啊？然后我就跟他说了一下，他说啊，那为什么不攻回来啊？然后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这种好玩的事情都可以拿过来跟我们分享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期待着你的到来。 The Good Morning Show， 早安音乐秀 ，Live from the center of Beijing。 Lines， 这是一首新歌，来自 Sia 和 David Guetta。 嗯， 啊 ，Sia 的这个声音我觉得特别适合去到世界杯上去唱一下，感觉怎么嘶吼都不会哑。 是， 好厉害，进球啦！ 而且有一种大海啊全是水，然后 Sia 全是腿的这种感觉，对吧？ 是，今天来跟大家聊一聊真伪球迷大 PK。 我最想对对方说，你知道最感人的地方就是我说完发完红蓝两队之后，整片都是发红队。但各位，郭鹏今天真的是很珍惜的重新换了一下自己战队的这个照片哈，所以刚刚发完之后大家再发一下蓝队，其实可以收到不一样的照片。 是这样，因为刚才呢更新图片呢不太及时，大家现在在发蓝队的话会发现一张非常萌萌哒的早安派的这种感觉的蓝队队长的照片哈。 嗯， 我觉得这我现在绝对应该是蓝队队长的感觉，你知道吗？有种美队的感觉。 我一直都觉得我是红队队长啊。 嗯， 难道你自己定位不清晰吗？ 我定义非常清晰啊，所以你看今天基本的真球迷都是过来站我的，但是其实我现在想， 不， 真的都是站我的。 依依的爸爸说，我是30年的真球迷，但我还得支持红队。 嗯， 你说这就是偶像的魅力。 对，公演艳敏呢也是站你，但是呢，底下有很多朋友都在站我说，这次真的不能够跟靖宇一起玩耍了，因为我真的是真球迷。 嗯，朴实说站蓝队，王太哥也说站蓝队。今天站红蓝两队的各位啊，我们有专门更新我们的战队的通关卡，所以大家发送红队或者蓝队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就可以收到我们新的战队的照片了。 嗯， 那么既然你们自诩为是真球迷，我就考考真球迷好了，考考蓝队的朋友。我跟郭鹏今天其实 pink 的是两支球队，你们能看出区别吗？ 对，你们要一定要从图片当中来仔细找找看，为什么我们 pick 是两支球队，是哪两支球队哈。 嗯，果果2007说，今天我站红队，我支持靖宇。每次世界杯啊我都搞不懂谁是谁，所以我就凑个热闹听听八卦。但是呢每次世界杯期间商超饭店都会有各种的优惠和礼物，感觉也不错啊，所以懂不懂球无所谓了，大家开心就好。 感觉是个大 party 来的哈。另外呢今天的这个我看看昵称的一勺定乾坤的说，靖宇我非常喜欢你，但是呢我今天一定要站在郭鹏这边，这是为什么？ 就是真球迷， 这感觉是个伪球迷的思路啊。就是我虽然非常喜欢你，但是我今天还要站郭鹏啊。 还有 Jake 也是坚定的站在了蓝队啊，他说就是你们自己要自己拿，但是冠军掌握在我们的手里。 嗯， 还有海阔天空说，支持靖宇，我是伪球迷，但他接下来说的这句话我觉得有人会不开心。 对， 他除了中国队我都不在乎。支持中国队怎么就是伪球迷了？ 也还好呀， 这话不能倒过来听了。 这真球迷啊。敏捷的杰呢刚才听到了这个韩国的这一条，他说在韩国旅游的时候呢在酒店看英超，我媳妇儿看了一眼比赛说，哎，韩国联赛怎么全是外援呢？ 看起来就 有道理啊，这句话很有道理。 这句话感觉有点一语双关。 他女媳妇的意思是，我在韩国看的联赛，那一定就是韩国联赛，你知道吧？哈， 嗯嗯。 但是 结果没想到看到了世界杯。 对啊，怎么看到的全是外援呢？哈， 大家可以把更多支持的答案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真伪球迷大 PK， 那些让你啼笑皆非的事情，我最想对对方说。我们的互动方式是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那么接下来呢，想跟大家分享一部电视剧，这也是最近刚刚上线，非常火热，因为男女主角分别是杨幂和阮经天。 哇，算是这个流量大 IP 了。领衔主演的电视剧《扶摇》呢昨天是登陆了腾讯卫视和浙江卫视周播剧场，而这个片尾的主题曲《一爱难求》的 MV 呢也是昨天首发，是由徐佳莹演唱的片尾主题曲啊。百转千回的有力声线道出了男女主角扶摇以及长孙无忌的坚定的情感。 嗯，这个《一爱难求》稍微有点悲情啊。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呢也是同名的主题曲，就叫做《扶摇》，来自莫文蔚。 飞花起舞影灼灼，何时春色入江河，舞他为顺水逐波，何故今去断离歌，舞我天间寂寞，心在穹苍断崖处静默，天悲地战日月阴怀，何以得世间大自在，自心中无有惧怕，情深不残情深不心中。

早晨5点，南江观象台的气温是23.4度。今天是多云到晴的天气，早晨有些轻雾，随着气温升高，雾气逐渐消散。白天最高气温在33度左右，天气比较闷热，午后应当减少户外活动时间，注意防暑降温。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多云转晴，早晨有轻雾，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33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0度，最大相对湿度8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暑热头痛、恶心呕吐、腹泻无力，请用同仁堂牌藿香去暑软胶囊，同仁堂国药。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7，适宜您穿薄短袖类服装。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路况，目前东二环建国门桥南向北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地球公转自转，清晨7点的北京分别属于破晓和黎明，我们在这座城市等待和太阳一起升起。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让世界在耳边汇聚，活力满分音乐早餐。 早安音乐秀，音乐早餐时间。之前鲸鱼的快手早餐都是教大家如何去制作早餐当中的主食，那么今天我们来教大家做一款简单易学的饮品——花生牛奶。花生牛奶呢是一道非常有营养的饮品，那具体操作起来其实也是比较简单的。在家里制作呢，首先在前一晚要把生的花生仁用清水浸泡一夜，建议大家可以保留花生的红衣，然后可以将浸泡之后的花生仁放到搅拌机内，加入水，充分的搅打均匀。将花生汁过滤出备用，花生渣再倒回搅拌机，加上牛奶，再一次搅打均匀，再过滤一遍，把花生牛奶和花生汁倒在一起，煮沸加糖就可以了。也可以等花生牛奶稍微放凉之后加入蜂蜜，也是有不一样的味觉体验。今天早安音乐秀的音乐早餐要送给各位的是来自阿四的 Call Me。 这两周鲸鱼给大家介绍了这么多丰富营养又美味的快手早餐，是不是也可以 Call Me 快手早餐小能手了呢？希望这些丰富的早餐可以提供给你一整天的能量还有活力。 他以为他很酷，却没想到他会比他更酷，又是一场冷战，对峙的双方都不肯认输，整3天没讲话，为了分散注意力，他大概惊动了这么呢。99543616118，请你快来电话，我在等你电话。99543616118，请你快打电话，还傻愣着干嘛？99543616118，请你快来电话。谁才更无辜，像是一种战术，对峙的双方都不肯让步，整整3天没找他，为了平复情绪他又打开惊动了这么呢。99543616118，请你快来电话，我在等你电话。99543616118，请你快打电话，希望主动的是你，我拼尽全力珍珠不联系，看谁比谁沉得住气。99543616118，请你快来电话，我在等你电话。99543616118，请你快打电话。 力满分，音乐早餐。 7:35，这里依然是欢乐您上班路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可以 call me 快手早餐小能手的静瑜。 嗯，大家好，我是绝对站在真球迷这边的郭鹏。 今天啊，我们有真伪球迷大 PK 啊，又是一场白头大战。我最想对对方说的话，那刚刚呢有说到很多的自诩为真球迷假还有伪球迷过来跟我们玩的这个玩笑话。 嗯， 其实大家今天如果你刚刚开车出门的话，可以发送红队或者蓝队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选择到底站哪个队。 是， 刚刚呢我给所有的自诩为真球迷的各位出了一道题，能看出来我跟郭鹏今天这两张战队照片，我们俩 pink 的是两支球队，是哪两支吗？ 对，然后呢就发现很多人中招了，真的，我觉得哪怕是真球迷呢也得仔细的端量一下才知道这两支球队到底是哪两支球队了，对不对哈？ 马季说你们俩是都 pink 了德国队吗？高涛也说哎，静瑜是支持德国队吗？ 嗯， 静瑜是支持德国队，但是呢你答对了一半哈。太子试探性的语气问了一下，你俩是德国和比利时吗？ 对，哎，太子看来还是真球迷哈。 陈立是非常坚定了，说静瑜支持德国，郭鹏支持比利时。 对， 这个是完全正确的答案， 这是标准答案啊。这个才是今天能够看得出来。因为其实这张照片当中呢其实有一点点误导性，就是两个人的脸上的那三撇呢， 因为都是横那儿的， 对，它其实跟国旗的颜色其实不太搭，但是你仔细看一下图片的下面的这个部分内容， 对， 德国的部分呢就会 啤酒 包括感觉那个巴伐利亚的女工要出场， 嗯， 对不对哈？ 是， 但是这个比利时呢就是另外一种风景了啊。我呢站的是比利时队， 我站的是德国队，但是刚刚答对我们的陈立说，可是我支持葡萄牙，哎，可以把自己 pink 的照片发过来哈，来跟我们一起来嗨玩一下世界杯，不管你是真球迷还是伪球迷。 嗯 ，Jesse 也说静瑜支持德国，但是郭鹏没有看出来。 嗯，但是孙英俊呢说了这么一句话，那个静瑜，我觉得你老铁要扎心了啊，说跟静瑜一样，只知道卡卡、大罗、小罗那帮人，看来同样也是一把年纪了。嗯， 这卡卡、大罗、小罗可以，同样一把年纪，你给我解释一下。谁跟你同样一把年纪？ 哎呦，太逗了啊！这样说，原德国队的主力后腰塞巴斯蒂安·施魏因斯泰格呢，去了克罗地亚国家队踢球，就变成了小猪佩奇。然后他说特别怀念小猪，你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梗吗？ 哎呀，不知道，这是你们真球迷的梗，听起来好费劲。 简单说一下，就是施魏因斯泰格呢，他的外号叫小猪嘛。 嗯。 那他去了这个克罗地亚，过两天我在这个我们的早安世界杯当中呢，会跟大家来说一下，就是因为克罗地亚以及这个塞尔维亚他们的名字后面都有奇，所以就变成了小猪佩奇。嗯 好， 有点尴尬，这个梗 太冷，这个梗 太冷了。 但是像朵朵奇葩向阳开肯定是站在我红队的。他昨天看球的时候，老公说你看他们踢球都穿的是半高筒的袜子。 嗯， 我会说哎，穿普通袜子是怕跑着跑着袜子掉了吗？ 是， 老公就很无奈，难道不是吗？不应该是怕跑着跑着袜子掉了吗？ 跑着跑着怕，哎，其实有道理，那个球袜长其实就是把护腿板要放进去嘛，对不对？ 护腿板也怕踢到是吗？ 是 啊，对，那就多重功效，我们也没有答错嘛，对吧？ 对，你下次可以把这个特别长的那种袜子也套进来，我觉得也 OK。 因为氧气跟我们来分享说，这次我再也不站静瑜那边了，我做错什么了？他说前几天啊，跟哥们儿来猜胜负，胜少负多，这没办法，今年几乎都是胜少负多，今年完全不按套路出牌。 对， 最近的几场夜宵又要他来请客了。那郭鹏支持的应该是德国队吧？错了，静瑜支持的才是德国队，郭鹏支持的是比利时队。 对， 那虽然说德国是1-0被墨西哥输掉了，但是呢，觉得小组出线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对， 不过他们小组那四支队哈，现在感觉局势有一点不明朗， 有点复杂。 是， 其实刚才说到德国跟比利时呢，支持德国队的静瑜肯定是支持颜值嘛，对不对？但是 男模啊， 对，但支持比利时的我呢，是因为我是英超球迷，我支持英超一队。英格兰国家队是英超二队来的，你知道吗？ 好复杂，头有点疼， 有点怪啊。 但是 G 憨许跟我们说，蓝队队长就是要掐自己嘛，他不是掐自己，他是很心机的，把自己的脸全都挡起来。 没有， 发送蓝队就可以看到郭鹏到底今天有多心机了。 是，发送蓝队这张照片就能看到郭鹏在掐自己吗？错，他是要掐死自己啊。 今天我们真伪球迷大 PK， 我最想对对方说，如果刚刚开车出门的你，可以发送红队和蓝队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加入我们今天的这个友好交流当中啊。 嗯，再来看一下，在对唱了《飞云之下》之后呢，韩红和林俊杰最近是再次合作，新歌《忠于自我》的 MV 是最近正式上线了哈。 嗯，片中呢，演员都是以面具的形象来出镜的，所以说其实也表达了这个《忠于自我》这首歌想要传达的，在城市生活当中寻找自我的当代人所面临的困惑，来呼吁大家面对真实的自我。韩红的这张新专辑啊，不管是跟林俊杰合作还是自己发单曲，其实曲风上都有比较大的变化。 嗯， 是， 感觉跟天路和青藏高原已经完全是两个人了， 两个韩红。 来听听看，忠于自我。 我表面不忠，内心过动，没灵魂的人最穷。如果只有一条路，世界谁想漫游？如果只有一种花，四季哪有看透？谁比我懂得我的心有怎样的烈火？我要关上耳朵才决定什么火最像我。我把我的独特谢谢我的快乐，要心知足生命本该创作，不该只是复刻，渴望获得有心的。我对他诚实的多，但我享受突破，把成见当成对手，让脑海不停地转动，像辽阔的地球。一个人最可贵的成就是想不得自由，有选择的自由，人总会被感性给勒索，或被现实绑架，身不由己，最是寂寞。不把我的独特追求我的快乐，有些执着 自我，这是来自韩红的一首新歌啊，感觉到除了就是高音依然是非常厉害以外，韩红其实在唱腔上有很多的一些改变，更加时尚了一些。 听出来了，这个韩红老师是绝对的忠于了自我，原来她的自我是这个样子啊，就是其实很 EDM 或者很 urban 的感觉哈。 希望大家今天早上也忠于自我来选择你的内心哈，真伪球迷大 PK。 那么静于今天领衔的红队是伪球迷队，而郭鹏领衔的蓝队 真球迷队耶、 yeah、嗯，我们今天是要 battle， 但是呢也是一个非常友好交流的过程啊。 嗯， 刘星跟我们说，因为我同样也是支持颜值的球迷，所以你就知道我为什么要支持你了。 对， 我怎么听着这话有点不对呢？ 有点怪哈。这个昵称呢说我是真球迷，但是我发现世界杯的一个秘密，那就是我觉得世界杯呢都是假的，不然你看他们那边天都黑了，但咱们这边电视剧是大白天。我发现他不是个真球迷哈， 他肯定觉得说这都是录好的，还骗咱们是直播，真是一个真球迷。 传承品质，传递幸福。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嘉年华活动为您开启幸福之路。6月23日，相约北京环宇恒通奥迪 4S 店二手车展厅，优质的收车置换等政策任您尽享，更有110项专业检测、原厂备件与技术整备、2年零利率等政策，让幸福离您更进一步。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源自奥迪，更懂奥迪。 广汽新能源纯电 SUV GE3 智能续航双升级，530公里畅行无忧，超长续航版 GE3530 震撼预售140,000元起，更有超值 GE3 乐享版11.99万元正在热销。 自驾出行就用滴滴顺风车，现在注册顺风车车主互助出行，分摊油费，更可获最高保额120万意外险，还有24小时全国免费120救援，保障出行安全。 The Good Morning Show， 早安音乐秀 ，Live from the center of Beijing。 歌的名字叫做 Solo， 来自 Clean Bandit 和 Demi Lovato。 但是我只听到了 Fo Fo Fo 买买买 Fo Fo Fo 买买买。 我觉得每次就 Clean Bandit 现在做混音的时候会加出一些特别奇怪的一些音效，但你听起来还蛮想跟着他一起吼吼吼。 对，就是你这么说的话还有点像这个足球场上助威的声音，就是有很多奇奇怪怪的声音出现，但你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但就觉得莫名的感觉会有点肾上腺素飙升的感觉啊。 开心就好了嘛，你像那届南非世界杯的那个嗡嗡组啦，一开始听起来他这什么鬼，然后觉得好嗨啊， 就讲起来之后全场都很开心。 那个叫呜呜租了，然后但是你刚才直接把它的这个功用说了出来，嗡嗡租了。 对啊， 就是嗡嗡的感觉 呀。是我们今天早音乐秀要带领着大家红队蓝队大 battle， 真伪球迷大 PK。 哎， 我最想对对方说 ，Luke 跟我们说，哎呀，真的伪的我都算不上嘛，都算不上，那就这样伪的好了。这个是红队啊， 是 他说我没有自己喜欢的球队，那这段时间对我来说呢，只是多了一个理直气壮抢遥控器的理由而已。你觉得看什么也比看一些肥皂剧好一些吧？ 哦，好吧，那看来你是肥皂剧破坏者，你根本就不是真伪球迷之类的哈。然后这个太子说呢，之前遇到一个伪球迷问我，为什么一场比赛，积两张黄牌就要换红牌罚下呢？我说这叫事不过三。他说那为什么两场比赛各得一张就要停赛呢？我说有个词叫累积。他说为什么要累积呢？我说去问国际足联。其实我觉得对方问的很好啊，就是对方还能问出为什么两场比赛会积一张铜牌， 这很不错， 这算研究的很深入了是吧。 你像昵称刚刚也说了，就世界杯那边都是白天都提前录好的，还骗我们说是直播，但是他这真的是真球迷还是伪球迷啊？ 是。然后呢，红色部队你这个名字，哎，我觉得你的这个有的你的粉丝呢，确实就是名字上就能看得出来，红色部队对吧？ 嗯、 啊，他说金鱼还是一样的美，果然是伪球迷哈，根本没care世界杯这件事情哈。 刚刚也有说啊，他说就是说因刘鑫嘛，他说支持我主要是因为颜值，因为我看颜值，那因为我颜值高，所以他站我。所以你看说完这个实话之后我还挺开心的。还有微微一笑很吓人，他说我很喜欢静瑜，但是我还是加入了蓝队，至于为什么静瑜你懂的，咱给他们捣乱去。人家是真球迷，咱怎么捣乱呢？你可以参考一下管笨笨的做法。他说我那天问老公，哎，德国赢了吗？老公说你别猜了，猜也猜不对，哪个队都分不清楚，德国输了。我大笑说我猜的是德国输啊，老公一脸懵。所以最近应该是也契合了我们大家猜这个比分的一个趋势，就是说反着猜。 竞猜比分这件事情呢确实不太容易猜，就像昨天这个英格兰这场比赛之后呢，大家其实就是网上有很多非常欢乐的段子啊。你看有人这么说的，当所有人都认为英格兰队将会让人失望的时候，他们却没有让我们失望，但这本身可能也是一种失望吧。 可能你们真球迷对于这种琢磨难以把控啊，但其实这也就是足球带给我们的一些乐趣。因为昨天的时候世界杯的这个解说员曾侃也给大家送了一段语音嘛，他说自己在俄罗斯的这一段时间自己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说，其实对于我们来讲绝杀呀，或者说像这个帽子戏法呀，或者说种种的一些我们觉得说哎意料之外的一些东西的出现，才正体现了足球这项运动的魅力。 说得很有意思。昨天呢，这个你如果看看英格兰的那场球的话，你会发现完美的衬托出你这句话啊，真的是平民咣咣咣咣乱踢一通，然后最后呢你都觉得已经有点 没，你怎么能说人家乱踢一通， 真的是乱踢一通。 你作为一个真球迷啊。今天来真伪球迷大 PK， 如果你刚刚开车出门的话，可以发送红队或者蓝队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 pink 你到底要站哪一队，来我们进行一场非常友好的真伪球迷的交流之战。那接下来呢也要给大家推荐一首新歌，这是萧敬腾2018年的全新专辑欲望反光当中的主题曲。 对，将在6月22号来正式发行了啊。这张同名的歌曲欲望反光的词曲呢是由吴青峰来量身打造的，也是这张专辑当中吴青峰继全是爱之后为老萧量身打造的第二首歌曲的 MV 啊。一镜到底的每次呢仅仅花费了这个8秒钟来拍摄，但是呢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老萧也体现出了哎最近的这个体育这方面的过人天分啊， 就很有比如说惊人速度的百米冲刺啊，还有就临时加戏有些什么跳马背啊翻跟头啊等等等等的， 是 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这支 MV， 那已经在6月12号上线了。那这首歌曲呢我们现在听到的欲望反光，这也是老萧继皮囊那首特别炸裂的歌之后再一次用音乐来表现社会议题，我们来听听看。 看着我的眼光，我的心脏怎么敢讲，我的眼眶，我的翅膀，我的汪洋怎么衡量，我的悲伤，我的忧伤，我的奔忙怎么解放，我的冰霜，我的武装，我的说法怎么抵抗。我的眼光，我的心脏怎么敢讲，我的眼光，我的翅膀，我的汪洋怎么衡量，我的悲伤，我的惆怅，我的奔忙怎么解放，我的冰霜，我的武装，我的说法怎么体谅。哦，新的方向，新的地方， 的手掌，我的奔忙怎么解放，我的冰霜，我的武装，我的说法怎么体谅，太慌张哦，心的方向，心的地方，看欲望在泛光，心的天堂，莫名紧张，该热血什么慌，心的方向，心的地方，欲望在泛光，怎么敢讲，我的冰霜，我的武装，我的说法怎么体谅。 老萧的新歌《欲望反光》，但是我总有一种老萧在唱清风歌的感觉， 是 就感觉就是清风的个人特点比较明显一些了。 嗯，老萧的这几首歌曲，最近的这首歌曲是完全不一样的风格哈，有那种非常清新的感觉的歌曲，然后也有这种总体来说我觉得可能深度或者是维度会比较突兀的一种歌曲。不管怎么说，大家可以多多去支持一下老萧的这张专辑啊。 嗯，但是我发现了一个秘密， 嗯， 老萧为什么最近跟清风玩到一块了？ 为什么 两个人都各自有一个乐队，但是选择单飞， 嗯， 两个人路径不一样。你像老萧是先单飞，完了给自己组了个狮子合唱团。那清风呢，一开始是苏打绿，最近也开始自己出来 solo 了。 你的意思是他们俩都把原来团队甩掉了，准备自己再来一个团队？ 我可什么都没有说啊， 红队跟蓝队组个紫队。 所以这也就是今天我们进行友好交流的一个目的嘛。 是， 今天咱音乐秀来带着大家真伪球迷大 PK， 你可以站红队，那么就是靖宇所领衔的伪球迷队。 嗯， 大家可以发送红队两个字到咱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就可以收到我们美美的战队照片。 对，当然呢，你也可以 pick 蓝队啊，然后呢你发送蓝队就可以看到今天的终于露脸的郭鹏到底长得是什么样子。真的刚才后台有不少人说，哎呦，终于看到露脸的郭鹏了哈。 嗯，海鑫问说，静约你刚说帽子戏法，什么是帽子戏法，你能不能给科普一下？ 嗯， 科普这件事你不能问伪球迷，你得问郭鹏什么是帽子戏法。 帽子戏法就是有三个帽子，就是来回扔的意思哈。 是 所以就进了三个球， 戴着帽子踢是吗？ 啊啊，并不是， 就好像不允许戴帽子上场吗？没见过这样的， 相当于可以进三个球了一场比赛哈，这就叫帽子戏法。因为玩帽子那个戏法的人一般都扔三个帽子嘛，来回扔。 欺负我不知道，真坏。 这里是早安音乐秀，广告回来，音乐不断。 这是来自柏林的声音，这是夏日的古典盛会。一年一度柏林森林音乐会，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2018年6月25日周一凌晨2点到4点为您转播2018柏林森林音乐会，6月25日下午1点到3点再次播出，敬请收听。 自驾出行就用滴滴顺风车。现在注册顺风车车主，互助出行，分摊油费，更可获最高保额120万意外险，还有24小时全国免费120救援，保障出行安全。 老板来电话，让马上汇笔钱。 球赛可快开始了， 没事，马上就能回来。我有建行银联单位结算卡，可在任意银联标志 ATM 机上取现转账。 比赛正式开始，10号带球突破射门，球进了， 好球！ 蓝景丽家，逢节假日微信送券，家具满12000立减500，建材满8000立减300。蓝景丽家。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路况，目前京通快速双桥到四惠桥以及建国路四惠桥到郎家园路进京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FM 974，北京 news Music Radio。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张总，到期的理财还在活期账户里吧？ 最近太忙顾不上。 中国银行最新推出智能投资顾问，可以为您量身定制投资组合，操作简便。您只需下载中国银行手机银行，点击中银汇投，选择智能定制，完成风险测评，一键购买产品组合。 太好了， 中银汇投，懂市场，懂产品，更懂你。详情请咨询中国银行理财经理或致电95566，投资需谨慎。 本节目由发自胃好时光的莫斯利安 Flower Secrets 花系列赞助播出。春天是什么味道？当然是花的味道。莫斯利安 Flower Secrets 花系列，酸奶中融入娇艳的玫瑰花和清甜的接骨木花精华，尽享酸奶和花的味觉新体验，为你带去滋养与守护的美丽力量。花自胃好时光，莫斯利安 Flower Secrets 美丽上市，随时随地享受属于你的美好时光。 乐在新鲜，光明 坐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经116度。 时间识别，清晨7点，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标签识别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嘿、hey, 各位，欢迎继续来到今天的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我是郭鹏。世界杯期间，我们继续来听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之世界杯 World Cup。 昨天说到了这届世界杯当中比较传奇的冰岛队，当然呢，冰岛队用出色的表现和激动人心的维京战吼让全世界都记住了这支神勇的球队。而当我们在翻看他们的球员名单的时候，不难发现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这一次出征的23名的冰岛球员当中呢，除了门将施拉姆之外，其余的22个人都是以 SOM 或者是 SSOM 来结尾的，翻译过来就是什么什么松。这样一支松字辈的军团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而国家队当中几名球员乃至所有球员的名字都有相似的现象，在国际大赛当中也不是第一次出现了。那么在这些名字的背后又有怎样奇妙的故事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什么什么松其实是一种决定下一代姓氏的方式，它被称作为父名。顾名思义呢，就是用父亲的名字加上固定的后缀来决定子女的姓氏。 SSON 就是这样的一种后缀，表示某某的儿子。举例说明，如果一个男人叫荣埃纳尔松，那么在冰岛他的儿子不会也叫埃纳尔松，而是会和他的姓氏荣联系在一起，变成荣松，意思是荣的儿子。除了冰岛全部都是松之外呢，这次世界杯当中来自于前南的塞尔维亚以及克罗地亚都进入到了32强，在他们的很多人的名字当中都有 IC 或者 AC 结尾，翻译过来就是什么什么奇。在很早的时候，这些后缀也是有意义的，比如说在地名前面加上这样的后缀来作为人名。 IC 最早是用在国王、王后或者大公等贵族，但之后呢也扩展到了平民。所以冰岛全是松，前南地区全是奇，你知道了吗？既然是从父亲那边来传下来的姓氏跟名字，那我们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 Beatles， Listen to what the man said， 来好好听听你生命当中最重要的那位长辈说的话也不错。毕竟刚刚过去的父亲节，我们要把这首歌曲送给所有热爱足球的父亲们。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今天为你送出 The Wings Listen to what the man said。 Anytime Any day You can hear the people say That love is blind Well I don't know But I say love is kind Soldier boy Kisses girl Leaves behind a tragic world But he won't mind That people will find a way to go no matter what the man said. Love is fine for all we know, for all we know our love will grow. That's what the man said. So won't you listen to what the man said. He said. indeed we know that people will find a way to go no matter what the man said. Love is blind for all we know, for all we know our love will grow. That's what the man said. Don't you listen to what the man said. He said 8:08，六月19号，今天是周二，各位刚刚结束了端午小长假，这里是欢乐您上班路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各位好，我是正在想我到底应不应该出场的郭鹏。 你要出场干嘛？ 我要出场准备带领我们的这个真球迷去好好来搏杀一番了啊！ 今天早安音乐秀带着大家啊，真伪球迷大 PK。各位如果刚刚开车出门，可以发送红队或者蓝队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可以收到我们两张战队的这个专属的照片啊。 对， 刚有朋友吐槽你说你俩骗人，我发完之后郭鹏还是没露脸儿，努力只为明天啊。 关键你发的是郭鹏两个字，你当然看不到我的照片了啊。你要发送蓝队两个字才能看到蓝队队长的英姿哈。 嗯，那么今天静瑜是领衔红队，也就是伪球迷队。那郭鹏呢领衔的时候我领衔的是红队对吗？我是错乱了对吗？ 你没错乱，伪球迷应该有的表现，你出来了。红队 什么意思啊？我们这两天也都知道世界杯挺冷的，你像无声李赞跟我们说这两天世界杯太冷了，尤其德国阿根廷巴西那几天晚上睡觉都不用开空调了。 是，哎，无声李赞，我要先给你点个赞啊，那天呢这个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代表我们早上音乐秀呢到下午 PK 了一下，还真的把老白的钱赚了回来，你知道吗？ 是我们晚睡早起世界杯哈，早上音乐秀和晚间娱乐最王牌早晚联动。 哎， 那么早上呢会 pink 一位我们的听众，一定要保证你下午有时间，可以发送自己的手机号码到我们的公众平台上，那么参与一下我老白的这个白给100块的 PK 啊。 嗯，对，然后代表我们早上音乐秀呢，最好呢我们希望你能够把老白的钱赚回来，所以一会儿呢我们会出今天的一个题目，请大家来竖起耳朵聆听一下我们一会儿出的这个题目哈。 来看看这两天无声李赞刚刚也说了世界杯都挺冷的，这么神奇吗？也说哎，跟你俩分享一个前几天看到的段子。 嗯，他说呢这个 C 罗踢走我一辆车，梅西踢走我一套房，今天晚上我就看一看内马尔能不能把我命给踢掉了啊。 结果内马尔也没有不负你的重托。 反正呢我觉得大家基本都是表现不太好就是了，所以呢也造成了昨天在比利时英格兰这两场比赛之前，很多人觉得这个传统强队这节比赛应该是全部在第一轮会折戟沉沙的这种感觉啊。 是那个俄罗斯世界杯开赛之前啊，有公认5支夺冠的热门球队，那这个成绩单真的是很尴尬。 嗯， 你像只有一场是胜利，3场平，那一场负，即使是胜的这个也没有胜的特别的，就让人感觉说毫无悬念， 法国队 被压过去。对， 嗯，这法国队当时呢其实是凭借着 VAR 的改判，最终呢好像才2-1小胜了澳大利亚队。但是呢这个今天的国际足联官方网站是做出了重要的官宣，做出了这个首个进球改判，在第3比赛日当中，法国2-1战胜澳大利亚的这场比赛当中呢，博格巴在第81分钟打进的门线进球呢，经过了他们好几天的商议，发现这个球并不是由他打进的，而是由防守他的这个澳大利亚后卫贝西西不慎打进的一粒 乌龙 球。 是吗？ 对， 这还不如不改，改完之后澳大利亚人更闹心了。 对，不是，关键是

perspective of yours is like a magazine cover. Hope one day the person I gave my ring to is you. Girl, we gon', we gon', we gon' go rich to paradise. We all we know for you, yet I would sacrifice. We gon', we gon', we gon' go rich to paradise. We all we know for you, yet I would sacrifice. Let it go, ooh, let it go. From the day it died, we can make it out of what some uncle died. Let it come, ooh, let it come, ooh, yeah. Start a brand new chapter from the day it died, we can make it out of what some uncle died. Get on my ride, get on my ride, set back, hold on tight. Feeling my vibe, I see you in my side. If you're the sun, then I hope to be the planet surrounding you. Taking selfies with the satellites while I'm with you. Romeo and Juliet, but we don't have to split apart. Gotta hit that bullseye anyway, believe and throw the daughter. Across the Amazon, let me bring you back to a brand new journey. Started from day one, already unpacked, leave it all down to me. We gon', we gon', we gon', go reach the paradise. We all we know for you, yet I would sacrifice. We gon', we gon', we gon', go reach the paradise. We all we know for you, yet I would sacrifice. Let it come, ooh, let it come, ooh, yeah. Start a brand new chapter from the day it died, yeah. We can make it out of what some uncle done. Let it come, ooh, let it come, ooh, yeah. Start a brand new chapter from the day it died, yeah. We can make it out of what some uncle done. 这是来自王嘉尔的一首新歌 Done, 8:18，欢迎您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今天的红队队长静瑜、 啊、你不用这么 差点说成了蓝队，你知道 吗？ 就伪球迷也伪得太厉害， 那个红的是红红的感觉， 差点说成了蓝， 把拼音都说出来了。好，各位，我是蓝队队长郭鹏，大家可以好好去 pick 我一下啊。 嗯，今天早安音乐秀啊，继续要跟大家有一个 battle 的大战了。我们是真伪球迷大 PK， 我最想对对方说的话。 嗯， 那么静瑜呢，就是红队，当然是伪球迷队啦。 是，那我呢，就是所谓的真球迷队的代表。有的时候呢，也有点小不好意思，因为不见得每次呢都能够完全答对那些答案啊。 我们来看看沙拉涵，这一看就是我红队的一员大将。嗯，他说我看世界杯的回顾节目，有一个6岁的小朋友突然指着屏幕问我说。一罗呢？一罗，看得我一头雾水啊！还耐心给我解释。你看 ，C 罗都来了，一罗为什么没有来？ 小朋友，我觉得思维很跳跃，你应该先说 D 罗嘛，对吧 ？C D E F G 嘛。 你直接奔着 Z 去好了。Z 罗呢？下次感觉他们罗德尔多家族就可以自己举办一场世界杯。 是 ，Dory 说，哎，我跟你说，我就是那天代表娱乐最王牌参加白给100块的咱们的卧底哦。 现在老白应该哭晕在厕所吧？总共你们俩来了俩人，而且呢，参加我们队的还是一个卧底。 是是是，反正挺有意思的。其实说白了就是、嗯、我们听早晨和听晚上的这波听众呢，有很多人都是我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的忠实听众来的， 是 吧？是 因为大家上下班嘛，都会在路上听我们九七四。刚刚有一位朋友啊，说今天要 pick 静瑜的战队、 嗯， 因为觉得哎，结束了端午小长假之后的第一次上班，皮啥很开心。 是， 这是 Alan。那么今天呢，我们早晚联动也要抛给大家一个互动的话题，那确保你晚上下班的时候也可以再听娱乐最王牌，我们就会哎，今天选出的这位早安音乐秀的听众去娱乐最王牌那里赢钱。 是我们今天呢出的题目呢，其实跟刚才呢，我们来出到的这个题目会有一点点关系，因为冰岛队这次确实还是比较受人关注的，对不对、啊？ 亮眼 啊！但是呢，冰岛的这个门将呢，在那场比赛当中啊，高扑抵挡，就是基本的没有让阿根廷队得到多少的机会。但是人们后来会发现呢，哎，他其实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职业在里面哈。 是因为我们突然开玩笑哈，说冰岛哎，去掉女子，去掉老人跟小孩，再去掉一些哎没有办法来参加比赛的，那基本上这个中签率太高了，而且在现场比赛也非常厉害。 嗯， 而且他们大部分不是像我们现在的这种职业联赛的球员。 那不，他们其实现在也算是职业球员了，只是他们原来有其他的工作 啊。 最新的一个说法哈。 你看我这个伪球迷，不讲。那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问大家，表现亮眼的冰岛门将，他之前的 工作是什么。 对，他那个职业非常有意思，大家可以去说说看啊。 嗯， 然后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通关密码。当然呢，大家呢这个时候可以继续 pick 蓝队或者 pick 红队来参与组队，参与到我们今天的大乱斗当中啊。 什么叫大乱斗？我们是非常友好的一个交流，就是伪球迷和真球迷一起来欢呼，这才是世界杯该有的一个氛围 啊。好吧， 至于我有没有说对球队的名字啊，球员有没有认准啊，这有什么关系吗？这不是一件很无所谓的事情吗？ 帽子戏法什么意思？金鱼 一连踢中三个，对不对？ 啊，对对 对， 不用连起来，就只要一场比赛踢中三个就可以了，对吧？ 是。嗯、那这次比赛，这个马龙、张继科、孙杨、宁泽涛他们参加吗？ 他们应该不去吧？应该不去吧？ 对， 还是去了？ 因为中国队没有去这次。 哦哦，好吧。 话也说不出多少，字都不能形容你在我心中的地位，到底是什么一回事？你把所有的沉默赶走，是你救了我，很感激。如果不是你，现在的日子怎么过？打算陪你和你过这一辈，因为你我所有的问题， 无所谓 张总， 到期的理财还在活期账户里吧？ 最近太忙顾不上。 中国银行最新推出智能投资顾问，可以为您量身定制投资组合，操作简便。您只需下载中国银行手机银行，点击中银汇投，选择智能定制，完成风险测评，一键购买产品组合。 太好了， 中银汇投，懂市场，懂产品，更懂你。详情请咨询中国银行理财经理或致电95566，投资需谨慎。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喝牛奶，你选对了吗？奶业专家提醒您，喝牛奶就是喝活性营养。活性营养只存在于巴氏鲜奶中。光明优倍采用低温巴氏杀菌，保留更多活性营养，尤其是关键的乳铁蛋白。每天早餐一杯，新鲜活力加倍。光明优倍，点赞中国好鲜奶， 乐在新鲜光明。 本节目由花滋味好时光的莫斯利安 Flower Secrets 花系列赞助播出。 早安音乐秀， 音乐秀 The Good Morning Show。 晚睡早起世界杯，究竟哪一位幸运的听众会被我们 pink 到下午老白的娱乐醉王牌去赢钱呢？ 这个问题呢现在还没有答案。我大家呢今天呢可以回答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通关的密码的这道题目，那就是冰岛的门将发挥得非常不错，但是他当门将之前有一份职业非常有意思，是什么职业呢？ 是 然后呢一定要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以及呢确保你今天下午有时间才来回答我们的问题。如果下午真的没有时间答题的话，那现在就不要参与我们的通关了，好不好？ 提醒大家把答案加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就有可能被我们 pink 到。再大家留一点时间吧，但是看到了很多的正确答案，关路这个答案让我眼前一亮，他说美妆博主， 你一定是搞错了，是哪个门将？你说的一定是昨天韩国的那个门将啊。昨天韩国的门将一出场呢，首先他这个纤细的身材，然后呢以及呢这个比较好的面容， 主要他画眼线我受不了， 对对对，然后呢关键他头发是红色的，很多人都以为他是楼下的 Tony 老师，你知道吗？ 那他应该是我队的吧，我今天是红队的队长啊。 但是美妆博主这也是够了。 今天早安音乐秀来带领着大家有一场 battle 大战啊，其实也没有大战了，我们进行友好交流。这是我们的世界杯啊，打 PK 之到底你是真球迷还是伪球迷呢？那么鲸鱼当然领衔的红队是伪球迷队，那郭鹏领衔的蓝队就是真球迷队了。 但是我觉得其实说实话，真球迷和伪球迷在这届世界杯当中都会有一个大狂欢的感觉，现在已经创造出不少的热搜词了，对不对哈？ 主要是预测的这个。 对对对对对，这个预测呢真的是很难，不过预测这件事本来就是很难就是了，对不对哈？ 就还记得我们前两天给大家告诉过俄罗斯这次找出来一个猫咪进行预测吗？而且成功预测出了第一场俄罗斯赢，但是再找他的新闻基本上就是四五天以前了，这只猫咪应该已经被送走了吧。 这只猫咪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但我猜的话俄罗斯第二场球的时候看看这只猫咪会不会能够有良好的表现啊。 看球开心就好。 早安音乐秀， 音乐秀 The Good Morning Show。 传承品质，传递幸福，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嘉年华活动为您开启幸福之路。6月23日，相约北京环宇恒通奥迪 4S 店二手车展厅，优质的收车置换等政策任您尽享，更有110项专业检测、原厂备件与技术整备、2年零利率等政策，让幸福离您更进一步。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源自奥迪，更懂奥迪。 自驾出行就用滴滴顺风车。现在注册顺风车车主互助出行，分摊油费，更可获最高保额120万意外险，还有24小时全国免费120救援，保障出行安全。 中信银行父亲节特供大额存单月月薪上线了，门槛降至20万，一次存本按月付薪，安全更灵活。存入100万，连续3年，每月可得3437元。中信月月薪，给您和家人一份安稳的守护。详询中信银行95558。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关注天气情况。

鼓掌。 学习好语速而自私地当个蛋糕，不得了，什么都提让我不开心，让我不开心， 鼓掌。 我就是别人家的小孩静宇， 跟我说句话，孩子你是最棒的。 你这好吓人呢。 重复这句话，孩子你是最棒的。 8:38，各位不要换台，这里是欢乐您上班路的早安音乐秀，我是静宇。 各位好，我是郭鹏。刚才呢这段希望没有让你能够 tune the radio 啊，但是呢刚才这首歌曲确实有点魔性，因为这首歌、这刚才那段副歌呢确实不断的在你的脑海当中萦绕， 洗脑， 甚至让我觉得孩子你是最胖的都已经出来了啊。 那可能这是你妈对你说的话吧。 对对对，有点梦魇的感觉啊。 我们小的时候都会被家长说各种，你看隔壁家谁谁谁人学习那么好，人家哎呀球踢的那么好。但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转换一下思路了，做别人家的小孩。同样呢今天各位除了选择红队和蓝队呢，还有另外的一个选择呢，就是 Pink 101的小姐姐。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在上一次创造101公演栏目当中，亚米李子璇和陈芳与许金韵的这个战队带来的别人家的小孩。 是，当然呢他们在上周六晚上也是迎来了第九期的节目，全面提点了101女孩的这个舞台背后的生活的点滴啊。在这一次当中呢，我觉得应该有一个大亮点了呢，就是黄渤是空降大使客。上一次空降大使客的是马东嘛，对吧？这一次是黄渤，他们呢基本都是看颜值来的啊，这件事情。 哎呀，但是黄渤太厉害了，因为一出场的时候，当然女孩就开始狂欢呼，紧接着黄渤就拿出来了自己第一代偶像男星的身份，开始唱跳，完全不输啊！所有的女孩跟着他一起跳，那个场面真的还挺好看的。 开玩笑，原来黄渤号称是这个跳变请挠的啊，那个这个功力还是非常厉害的。那另外呢，他还是变身主妇，是解锁了包饺子的技能，让孩子们感到了家的这种温暖的感觉啊。 是因为上周呢这个新晋的22强是刚刚完成了跟创始人的一次见面，结束之后呢没有想到黄渤居然没有走，而且给大家热心的包起了饺子。这时候呢胖虎高秋子 就发挥了自己的娱乐本事，说大家有没有一种在看春晚的感觉呀？因为黄渤在，完了呢还有饺子，这不是春晚是什么？ 难忘今宵，这时候应该唱这首歌了哈。但是直到离别呢，彼此首次点赞排名发布的时候呢，这个女孩们的这个泪水连连，第二次的干脆果断，这一次的江上巡游的发布形式呢，让观众们看到了女孩子们的开朗以及豁达哈。 嗯，而且是把大家搬到了江面上呢，也给女孩子一个机会，就是说可以面对江水喊出自己的心声。 嗯， 那徐梦洁呢？因为之前的时候大家有说啊，她是烤肉店的千金， 哇， 以为家里有多大的生意，但其实她特别大声的喊说：“我想要追求自己的梦想，因为我不想再回去穿鸡爪，我也不想你们再穿鸡爪。” 是， 其实特别到了最后，再回头看看爸爸妈妈给她的那段祝福，都是平凡人家的女孩子在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真的很令人动容。 嗯，子宁呢，期盼是更加勇敢，而吴宣仪呢，是大方的表达出了对第一名的渴望。因为之前大家都觉得吴宣仪说话比较官 方 啦，官方 呀，都可以呀，没关系的啦， 没问题都行，是吧？段晓娟呢，是双手持麦的怯懦女孩，变成了单手演唱的内心的蜕变。总体来说，我觉得大家在这两个月的过程当中，都看到了自己的成长啊。 22强已经出炉了，最终哪11人可以单独成团呢？大家也可以再继续的 pink 他们。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就是来自吴宣仪战队 Shining。 在光芒中醒过来，忘了沉睡多久，梦的夜空太深邃，流星划过多温柔，如骤雨过晴，

个队。哎呀，当然怎么暴论丢球了，但还是好喜欢 C 罗啊，帽子戏法的技术好棒。你这一番话感觉很像一个真球迷啊，你不是我们伪球迷队的。 这番话一看就是伪球迷队的啊，你看什么帽子戏法技术好棒，帽子戏法这个是个技术吗？ 就我们就是要把各种听起来好像别人听不懂的词儿，其实自己也不怎么懂，来堆出来啊，告诉大家好像我其实很懂的。 有道理，有道理啊。我们再看一下硕硕，宝宝才8个月，但是今年的世界杯呢都是在朋友圈看的啊。朋友圈看足球 没问题啊，你每次找到比赛的时候你刷一下，发现大家完全更新的特别快， 图文直播来的是吧？ 就是这样的。那么今天呢，我们的晚睡早起世界杯早间早音乐秀和晚间娱乐最王牌的联动呢，也是要抛出一位幸运的听众朋友到晚间去抢白洁他们的，不能说抢，赢他们的钱。我不能说那么过分， 你怎么直接把内心话说出来了啊？ 那我们来看看今天哪一位幸运的朋友啊，我们的今天的问题是问，哎，这次在世界杯当中，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当中表现亮眼的冰岛队的门将，就是面对梅西啊，塔波斯点球临危不惧把他扑出去的这位门将，他在进入国家队踢球以前的职业到底是什么呢？ 哎，今天呢有很多朋友都回答对了这个答案，答案呢实际上就是一个导演啦啊。那他实际上原来呢确实做过导演这个职业，而且呢确实他准备在退役之后要完成自己的一部影片。今天呢有很多朋友都回答对了我们的这个正确答案，最终呢我们选择出了红色部队，手机尾号是0953的朋友呢，今天晚上将代表我们早音乐秀去娱乐最王牌当中去一战究竟啊。 嗯，红色部队啊，这加油，我们之前可一直是一个比较连胜的一个状态啊，希望可以继续我们早间队的这个优势，拿下他们的白给100块。 是， 今天呢我们来早晚 PK 一下，然后呢在节目当中哈，我跟郭鹏你看给我气的， 你左右互搏起来啊， 这是也有一个红蓝的 PK， 其实也是希望大家在世界杯当中看得开心一些，因为晚上嘛睡得比较晚，早上起来可能更多的人希望从节目当中得到一些资讯，同时也抒发一下自己看球的一些感觉。 是，而且呢世界杯呢还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所以呢当你看到一些真伪球迷之间的 PK 的时候，想起我们今天这期节目的时候，可能会有会心一笑的这样一种感觉。好了，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吧。今天到22号呢，京城是以晴天到多云为主，气温会攀高，尤其是明后两天呢，白天最高气温将攀升度到34度，总体来说还是比较闷热的啊。 嗯，那么要提醒大家，最近呢降雨频繁，北京的山区还有浅山区容易发生地质灾害，如果大家去郊区玩的话，记者要带上伞，还有呢尽量不要去地质灾害风险比较高的山区，远离河道和低洼地带。 是的， 最后 Lotus Blue 发过来一如既往的支持德国队，你应该是发送了红队两个字看到了景瑜的照片哈。 是的， 你喜欢的球队不管这一次在俄罗斯世界杯当中表现如何，但是你既然 pink 他了，他在你心中就是一个无可取代的位置。 嗯， 好了，今天的杂音乐秀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我是静瑜， 我是郭鹏， 接下来是非常好听的北京音乐广播的汽车音乐会，欢迎继续锁定，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见了， 明天见了各位。头痛，脑袋一片轰隆隆，像你玩具机发动，快速前进把我掏空，看见你和他说话，突然冒出个柠檬，转悠在上下眼眸，原来只做新的电脑，一人一口的可乐，气泡水精明集合，用开心无言留色，开了50的那跳动，那天也许我牙痛，让我却乐在其中，把爱融进巧克力，天天在里面游泳，想象的时钟滴答答一秒一秒的在走，